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？ 咩契弟话？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？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？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？ 你作噶？你个细路仔踢波咩？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？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？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？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！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？Symphony Fantastic。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？ 你唔知啊，所以你咪要聽怒漢推鼓咯。 逢星期一八至十，城寨見。 怒漢推鼓。 咁啊，話人食燒肉，結果我哋就休息期間就自己食叉燒。 咩叫應下節啊嘛？ 係啦，我啲聽眾都好怪嘅，俾我哋話佢哋去咗做節之後咧，就嗱臨咧呢個即係收視率就即刻上升翻， 三千都係三千幾啊，同我哋嗰個六千幾七千都係跌咗一大截。 會唔會係因為你自己嘅要求高咗咧？ 啊，其實咧咁啊係，即係而家係去翻我哋正常狀態。是吧 是正常的。 正常的。因为那时 之前。我们说过三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啊那是过三的嘛还有有个朋友即刻 send 相片来呢他开了四五部的 iPhone 啊 iPad 来看。 那么呢就刚才我们讲呢就另外一单东西呢就大家都继续很火滚的。啊清明节大家为什么那么火那么火的呢真 佢冇辦法喎，佢真係嗰啲火令你惹火嘅呢個波波咁嚟 咯。日活公司嘅出品啊，叫做鑊鑊高潮鑊鑊金啊。咁咧就呢個最 ICAC 第二單咧就係咩咧？就係叫做 IT 界中票事件， 雪炮行動，即係佢嗰個叫做 雪炮行動。咁咧就拉咗七十幾人喎。咁咧就係涉嫌啊喺呢個今次啱啱過去嘅2016年立法會嘅資訊科技界選舉裏面作出中票舞弊行為。 嗱，呢72人當中咧，所以點樣中票法咧？其中68個人咧就係收咗500至1000蚊到啦，就去就聲稱自己係 IT 界，咁就登記做，咁又嗱，佢最緊要就係收受利益啊！即係呢一個行為啊，除咗佢唔係根本就佢冇嗰個 IT 嗰個行業嘅經驗咧，就虛報啦。依叫 咁，如果我上去賣 Super AV 咁，算唔算係 IT 界咧 ？Good question， 你又 good question。曾經係試過咧，呢一個嘅 iPro A 咧，同一個叫唔知咩 Q 商電協會咧，就大家叫做互換會員嘅，你加50蚊咧就可以成為 iPro A 嘅會員。咁點解要成為 iPro A 會員呢？因為 iPro A 嘅會員就係 認可嘅 IT 界嘅選民係啦。 咁呢個咩 Q 電商協會一陣我 假遊戲機。 就是咧網上買嘢就回應翻你啦，即係話咧啲人就話喂，咁係咪我喺網上？因為依個電商協會咧，你知咧所謂 online store 咧，其實關 IT 咩事啫？即係話你所謂就只不過網購嘅嘢嚟啫嘛，其實同 IT 無關嘅。 如果係咁啊 ，Lens 仲接近添，仲接近啲呢個 IT 界嘅。呢、這個選民添， 即係嗰啲叫做網， 起碼佢都係一個坐喺度做呢個 operate 呢個新媒體， 佢係 IT 個 嘅 IT 人嚟噶嘛， 咁嗰個咩 Q 電商協會咧，嗰、那個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你如果搞一個 online store， 你賣嘢，嗰、那個會員多數係呢啲會員，竟然係可以加50蚊咧，就可以自動成為 iPro A 嘅會員，就成為 IT 界選民啦。咁所以回應翻你嗰個問題， 好容易啫喎，真係。 呢、這個你咪睇到功能界、功能組別嗰個所謂嘅選民嘅問題喺邊一度咯，就好容易做馬咯。 嗱，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大家記唔記得 IT 界曾幾何時咧就唔係呢個莫乃光嘅？ 嗯， 莫乃光咧就係上一屆已經當選噶啦，今屆連任。之前咧就係另外一個建制派嘅， 叫做譚偉豪。 譚偉豪就係嗰陣時突擊成功就係咧就。是不是怼冧了莫乃光呢 谭伟豪是赢过莫乃光 赢过一届的 跟住莫乃光怼冧翻佢 咁所以呢 跟住 对西环嚟讲呢个 IT 界呢本来就是叫做呢本来就曾经呢就解放咗嘅、就成为红区嘅咁自莫乃光上位之后呢又再呢变成呢个白区 係啦 咁所以你见到嘅无论任何嘅中票行为呢 包括在區議會選舉直選裏面中票呢，其實都是跟那些競爭很激烈的選區有關的。 嗯 嗯，所以我就說呢，雖然 因為為什麼競爭很激烈呢，講完就說其實是莫乃光和那個上一屆那個叫楊全勝， 楊全勝 他那個相差呢，喂，先講譚偉豪先。譚偉豪同埋阿莫乃光咧，多數咧兩屆都係相差幾十票嘅。 就算阿莫乃光反勝都係贏好少嘅啫， 好少嘅啫。咁跟住咧，喺咁嚴重嘅中票嘅情況之下咧，本來我上一屆我都擔心莫乃光嘅。 係啊，我都好擔心莫乃光。 點知咧就以幾百票就贏咗。咁點解咧？當時咧明明咧嗰個嘅所謂選民登記咧大幅提升， 多咗好似6000多人， 係啊，成好似話一倍噶。咁點知後屘發現咧，就原來咧好多登記就去咗 IEEE， 好似我呢啲咁樣，就去咗 IEEE 嗰度登記，而一班咧多數係親民主派，第一，第二咧當時就已經有人話就登記做 IPRO-A 會員。票投就票投呢个莫乃光， 哦，几好啊！ 系啦，即系咧，你就因为 讲成为，因为你容易入啊， 容易入啊 ，IPRO-A 容易入，一来咧，二来平啲，因为 IEEE 咧就好贵嘅，我要成为嗰个选民咧，嗰年咧我都要用咗成2000多元， 系系系。 咁就当时咧就有人话，不如咁啦，就 IPRO-A 平啲 ，IPRO-A 调翻转可能有得收添啊！點知唔使找啊！嗱， 勸你真係冇收， 可能有飯食喎。 唔係啊，你睇到《蘋果日報》揾到嗰個中票嗰、那個那個其中一個人，嗰、那個阿叔都話噶，佢話有人話有着數啊嘛，咁咪攞咯咁啊！哎呀，你原來咁麻煩嘅喎，咁啊。 唔係，但係而家今次咧，我都話啦，我想講呢個雪炮行動咧，冰山一角咧，點解咧？你而家咧，其實基本上佢咧係。捉咗嗰班叫做收受利益， 算咩怕？我哋讲个咁鬼威武嘅名叫做花猫行动啊，差唔多。但系炮就梗系咬死个老细噶嘛，大佬。 或者傻炮行动， 或者傻炮行动差唔多真系。 但系你谂下啦，呢一个其实我想讲翻 IPRO-A 呢一种嘅建制组织。 洪慧文有冇事啊？ 洪慧文 杨全胜有冇事啊？佢中票为乜 啊？我想讲另外一种嘅中票行动系点样样咧？當然佢哋就聲稱合法啦，就點樣 IPRO-A 就可以審核你 嘅資格， 你嘅資格嘛。而一樣嘢，選管會係好少會干預你噶嘛，因為我已經認可咗你。於是，譬如舉例啫，阿周老闆佢要過嚟 IT 做選民都得嘅喎，只要 IPRO-A 話你合乎資格， 即係新界個村長話你係丁咪有丁權咯，就咁簡單啦。 咁而家成個即係你講 IPRO-A 咧嘅情況就係咁樣樣嘅。佢咧猛咁招收會員，但係好彩咧，就上一屆咧就係好，佢係招收咗好多會員， 以為達到標咯， 但係嗰個票點達去咗去對家嗰度？ 喂，你都可以諗下喎，真係，下次上一次都即係都仲有啲距離，諗諗計咧，加對方，加係粵劇界啊， 所以呢個係一條橋嚟㗎，老實咁講，一條橋係咩咧嘅意思？我嗱我咪教大家法，我嘅橋嘅啫，我哋嗰陣時候就話，開多啲組織唔使。你去翻建制組織，成為佢咩？ 係咯，咁我哋做網台，跟住投算唔算係一個資訊科技界咧？ 入 IPRO-A 咪得咯， 係 咪 你入 IPRO-A 話你係就係咯。 哦，係喎，但係佢知道我哋係咩取向啊嘛。 但係你用城寨同劉世良都唔掂，我諗佢都唔會收你噶啦。 咁我開個第二個啦，係咪叫井江山？實收啦啩？做幾集等我聽下先。搵几个大妈上嚟，扭下秧歌啊，叫阿红唱下红歌啊，咁咪得咯，系嘛？ 啊， 实有噶，你喺旺角西人菜街大把啦，系嘛？ 唔系呢个。 但嗱，上一次咧，呢个同一个调查组嘅负责人 ICAC 阿陈生咧，当时带队咧，佢已经讲过啦，就查呢个区议会选举舞弊案。 嗯， 佢就话咧，好可惜，只系咧每一次都系调查到一啲叫做用串谋起诉啫。串谋嘅意思即系话咧，佢就系嗰、那个。艇仔嚟嘅啫，佢就是登記嗰個人，但係揾唔到主腦嘅。我估計今次呢個花貓行動或者傻炮行動咧，其實都係揾唔到主腦人嘅。大大個主腦人，大爛財咁坐喺度，你敢唔敢拉佢？ 你敢唔敢拉啦？第一個 係嘛？你敢唔敢拉啊？ 你咁樣楊全勝咧，就已經係知道佢本身就係西環推出嚟要想打。 當時西達在，你記唔記得啊？ 光嘅 當時啊，仲夾埋啲建制派傳媒走去屈教協。中票啊！話推論啊，有千幾個選民由教協嘅 member 過到資訊科技界，結果 核實嗰個嘅選民名冊出嚟，唔知得七啊幾個定得幾廿個嘅咋？ 得好少咋？ 得好少嘅咋？跟住個道歉聲明就細細格喎， 好少。 唱衰你嗰陣時候大大擺個頭版喎。 唔係你今次 I D 中票都係㗎，嗰、那個楊全勝咧又 accuse 話 話莫乃光中票， 莫乃光中票啊！ 夾埋嗰啲傳媒喺度嚼啊莫乃光， 係啊 係啊，仲要明乜喎？跟住原來個數字係推論嘅喎，即係嗰版裏邊每一版有兩個，咁我就成五百版咁，即係一千個咯。 嗱，你要咁講啊，阿楊全勝，我要同佢講，你要明白咩叫中票啊？譬如舉例我係咩咧？我就由本身係區議會選民，即係嗰個大選大功能組別嗰度，我放棄嗰樣嘢，而係因為我做咗十幾年 IT， 我去登記成為 IT 界嘅選民，呢、這個唔係叫中票啊，我即係過檔咋。 我係一個做喺學校做 IT 嘅人，我同時可以係老師，所以我可以揀、 啊， 我可以揀代表邊一個界別做選民， 係咁啫嘛。 中票嘅意思係佢根本就唔符合任何功能組別嘅選民資格，連呢樣嘢都分唔出，梗係唔係啦？只不過就係咩咧？去到最後尾。黎章出個混淆視聽啊！你話我中票，我咪叫做用呢個 alternative facts 啊嘛，而家叫做係啊，用 alternative facts 去抹黑翻你咯。咁然後大家都各打五十大板咯，就係咁啫嘛。 咁啊講開， 但永遠都查唔到個主謀嘅，話俾你聽啦。 咁啊講開呢個楊全勝咧就好犀利啊！呢條友咧，我話咧，我寫過一篇文啊，我話咧無恥咧呢一樣嘢咧。就唔係在於你，譬如喺呢個國力事件當中咧、我話咧呢、這個即係簡直係無恥博士級可以去到。點解咧？嗱、當時咪好多人咧， 佢有一科叫無恥學 可能係啊，佢係 無恥可能住啊， 或者恥 就點咧？嗱，咪當時咪揭發好多好多民建聯 恥無可能住， 唔係 恥無恙。 好多民建聯咧，咪就係、是、即係叫做啊國力嘅書院裏面咧，就一啲可以加速攞到博士嘅。咁啊，去到咧就揾到呢個楊全勝嘅名喺度喎。曾經佢都係呢個唔知國力書院裏面嘅一間菲律賓大學啊，話聲稱係博士生喎。跟住記者訪問到佢咧，你知唔知佢點講啊？佢話係啊。我交了一個學期的學費咧，跟住我覺得冇乜料到，咁我跟住就冇再讀落去啦咁樣。但係啲人咧就翻查翻佢過去六年啊，都係以博士生掛喺自己個頭銜嗰度。 你知 嘅意思咩咧？佢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當人哋揭發佢嘅時候咧，佢就話嫌嗰條女醜，啊、其實出咗人噶啦，仲係一變財變色嗰種咧，即係咧又唔俾錢喎、啊。又唔俾錢，又跟住又攞人哋嗰、那個、那個大學嘅博士銜咧，戴喺自己嘅頭上。 我話俾你聽啦，係香港先至咁 cheap 嘅啫。 博士生都做到嘢嘅咩？ 鬼佬啊！ 係咯， 博士生 話自己係一個學歷叫博士生或者博士候選人嘅。 係咯 ，candidate。 你諗下，選完 N 屆港姐之後，你可唔可以出嚟攞住就話我係港姐候選人嘅朵，周圍咁行啊？即系唔以你仲话自己系港姐候选人咯，一系就赢咗，一系就输咗嘅啫。 佢就系六年都系博士生， 唔系咯，六年都系博士生。呢个就系香港唯独是，仲有大把咁嘅盲目喺自己嘅卡片里 边。但系你就 印住自己博士候选人，PhD 就系 PhD， 系咯， 系冇 PhD candidate 呢样， 系咯， 唔系 candidate， 你就印 master， 都唔系一个 qualification， 但系你就印 MPhil， 系 咯。如果你攞唔到博士，你印 MPhil， 系咯， 就冇人印 PhD candidate 嘅。 但系西环就 全世界都冇噶，我谂 西环就用咗特首 candidate 咁 嚟啊。阿胡叔咪可以揦走围写住特首两个字，特别 特首候选人， 香港特别行政区。行政長官大大 候選人， 候選人就匿喺下邊，細細隻字匿自己嘅名下邊，跟住隔離仲係嗰啲咩誒嗰啲分銜啊，嗰啲咩 咩咩 SBS 啊、JD 啊、 JP 啊嗰啲，隔離就寫住 Kennedy。大佬，你出到去，人哋當你特首喎，真係。 你咪睇到呢條友，我都話唔係賤到咁樣樣咯。但係你又睇到西環就最中意用呢啲咁嘅賤人咯。 有原因嘅噃。第一就係呢個叫做投其所好。如果你唔係撈唔掂，唔係賤嘅話，你又點解投靠西環呢？因為你投靠西環，大家都知道其實都係入黑社會。 但係佢而家真係好咩啊？攞 嚟入黑社會一樣嘅啫喎，好人好者撈得掂嘅，使咩入黑社會啫？ 但係佢而家咧趁咗去西環之後咧，真係撈得好掂。政府啊喺佢即係競選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梁振英就委任佢落去四個諮詢委員會組織裡面，即係分明係幫佢啊，因為佢係西環人啊嘛。喺當佢要出嚟競選嗰一個年度，即係2016啦，係啦，2016年啦。就一 一次過委任入去四個諮詢委員會組織。好啦，仲有一樣嘢喎，中票小事。嗱，我兩樣講，而家咧呢個楊偉雄咧，做咗呢個創科局局長之後咧，咁咧就話有一次咧喺立法會嗰度咧就希望增加六億幾嘅撥款，咁啊席間咧有人就批評佢，亦都挑起 IPOA 話：喂，你嗰啲嘅撥款當中，撥落去呢個 IPOA 嗰度乜乜乜乜咁，跟住你知唔知楊偉雄點講咧？佢話：哦，咁嘅六億幾咧，其實係燈油火蠟費嚟嘅咋。第一，佢解答我問題，唔係好多燈油火蠟，而我哋撥落去嘅時候咧。其实咧呢啲嘅组织咧，嗱唔代表佢哋嘅科研咧系一定会成功嘅，而系咩咧？最少咧，如果唔成功嘅时候咧，我哋就会知道此路不通。 Yes， 啊，即系话咧，即系已经又包埋啰柚啊！嗱，我哋拨款落去佢啲项目嗰度咧，你要预咗唔成功噶。我而家今时今日同阿杨伟雄你讲啊，你试下拨五百万俾我个 project， 我包你成功。 咁啊得啦，咁好簡單啦 ，Adrian， 我而家準備就向各位呢個城寨嘅支持者籌募六億經費，就準備咩呢？準備開五十個節目，咁如果全部收視率都係得個位數字嘅話，就證明嗰啲節目就唔得啦， 係啊， 以後都唔好做啦。呢啲咪無恥無底線咯，我就係話，喂大佬，請你翻嚟做問責局長，你做個判斷，做個判斷嘅意思即係話政府投放嘅資源唔係話係亂 Q 咁試啊嘛，如果係咁嘅話，使鬼你做啊？喂，我哋三个做好过你啦，系嘛？ 唔系，而家仲有一个问题，最大嘅问题就系 啱啱周咗嗰个，搵嗰个做好过啦，即系搞嗰个咩网上，即系三级制卖淫， 广 交网， 喂，嗰个做好啦，嗰个四百万大佬，嗰个先叻，嗰个真系 大佬。逢亲 work 嘅嘢咧，就唔会向政府申请拨款，我 梗系啦， 只系唔 work 嗰啲咧先搵你，因为点解？我觉得 work， 我做咩要申请你嘅钱？ 同埋我觉得嗰个案好笑啊，暴露咗差佬系五号。佢因为咧就嗰个男女卧底嘛， 系啊， 男女卧底就应召做援交， 系啊系啊， 跟住个男卧底就不断推到 佢咁样，系啊， 将佢推到上榜， 上到呢个 长期喺呢个排行榜首十名，哇！证明呢个差佬啲五毫真系多到不得了，唔怪之得嗰啲官方嗰啲网站咁鬼多人睇，全部都系差佬推铺可能。 系咯，你话中票啊？你而家啲咁嘅咩啊？咩啊？傻炮行动定咩猫行 动？雪炮、 花猫行动、 花猫行动咧，你而家捉咗嗰七十二人当中有六十八人，根本就系嗰啲咧 盲目、 盲目 贪小便宜。 系啦，跟住咧，其中有三个咧，又话系嗰啲中间人啦。其实老实咁讲，你睇到呢个 I T 界中票，其实根本就呢啲簡直係小兒科啦！頭先我哋所講嘅唔單止係中票啊，仲有成個政府嘅資源 backup 啊，呢一啲咁嘅建制組織啊。頭先我哋所講嘅咩洪慧文啊、楊全勝啊，喺而家喺我哋 I T 界當中，梗係資源豐富。 喂，一個就 但係咧就啲錢咧 ，CEO 嚟嘅喎， 係啊， 洪慧文啦， 係啊， 好巴閉啊， 好巴閉㗎， 即係大力宣傳呢個創科基地前海，佢揸旗㗎。 啊 喂，大佬，你睇佢个样子，成个大烂财咁样，真系企出嚟边一忽似 I T 人咧，真系 啊， 即系好奇怪。我觉得嗱，你话佢哋中联办起用嗰啲人咧，都系样衰，唔知点解啊？ 咁可能上游心生咯， 即系唔好话上游心生。你睇个柯创盛又系 品味问题啫， 我谂系真系 佢哋 觉得好抵嘅系。喂，大佬咁啊，系小平头噶嘛？ 啊， 喂，大佬 I T 人小平头，个个都以为自己李泽楷。喂，李泽楷都好丑样啊，其实 李泽楷都唔小平头啦，而家系嘛， 光头系咪而家变咗？ 仲有，你除咗小平头，就睇下你着咩西装嘛，阔皮皮嘅西装，你咪成个大烂财咁啊，好似你所讲嘅。 仲有几样嘢嘅，第一来风水甲，我就唔明点解大陆啲 I T 人中意留风水甲嘅，我觉得又系、 啊、 科学精神嚟噶 嘛。手指尾啊， 手指尾，如果矮过呢节嘅话就唔好啊嘛，所以就留长指甲就超过呢只拇指啊嘛。所以咪要留风水甲咯，我以前就以为你未死， 都可能系 都 有呢个功能啊！即系 用就我哋可能学拧螺丝， 点啊点啊攞 iPhone 我都系张卡出嚟， 系啦，你话出嚟 好高科技， 咁啊撩鼻屎个可能性大啲，我觉得撩张卡真系撩唔到啊！真系，即系你见到佢一个大烂财咁嘅样，你睇下嗰柯创盛又系似咩样？你谂下，即系唔好话假唔假学历啊！真系我觉得。好似仲有边个话俾我听啊？原来佢阿郭佩凡后生嗰阵时好靓女嘅， 有个听众话俾我听， 系啊，好似咁嘅事， 唔系啊。哇、啊！连阿边个啊？阿范徐丽泰都系靓女噶，后生佢成个男红咁噶嘛？ 呢个我唔否认，呢、這个 啊，咁所以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噶，真系好可能，即系咧，当你做坏事做得多嘅时候咧，你就会个样变。 奶妈咪就系咯， 啊， 奶妈咪就系人版嚟噶， 啊， 所以做坏事做得多个样咪变咯。你谂下以前。啲人起碼唔會覺得佢個牙， 所以大家唔知道阿細娘咧後生嘅時候咩樣啊？佢而家越嚟越靚仔， 哇！好事做得多啦，梗係 你好事做得多， 起碼我唔使留風水甲啊，嗱，係咪先？你有冇啊？ 冇啦，梗 係收埋你。 跟住啲網民話嚇，咁佢後生嗰陣時咪好臭 嘅，喺入腳嗰度風水甲， 總有人有我後生啲相喎，真係。大家如果有机会拿出嚟睇下， 系啊，大家铺上。 如果我俾大家睇，大家唔认得我。其实当时全中大有两个最瘦嘅人，一个就系我，一个就系马岳。 啊， 嗰啲瘦啊， 系啊，马岳到而家都系咁瘦，但系我嗰阵时咧就系等于而家嘅一倍到咯。 啊， 瘦一倍， 瘦一倍， 瘦一倍啊，一百一十几磅嘅啫嗰阵时。 嗰阵时啊，成个咩咯，古惑仔咁咯。 梗唔系啦，成个梁朝伟咁嗰阵时。做乜冇笑？ 梁朝伟边有你咁高啊？ 你唔好怪睇呢个郭佩凡啊，大佬嗱，好多听众系可能佢啲近呢半年先加入做听众， 系 咁就唔知道林林系边个嘅，其实系啦，咁好多听众都系唔知嘅，咁我就唔再 po 相噶啦。 总而言之，就系细娘嘅 Dream Girl， 上去佢 Facebook 揾啦。咁佢有几张好经典嘅，一张食盘菜，同埋一张朝头早游早水。 系， 我觉得系显示佢咧，完全系升任做呢个民政事务局长嘅水平。咁啊，最后屘我哋要讲一讲呢个奶妈嘅早班嘅问题啦。 系， 咁嗱，话说奶妈就话而家呢个厨房好热，咁咧 火海啊！陈志思话， 陈志思就话火海咁样。咁嗱，我觉得咧，大家个焦点就唔需要话摆喺边个做民政事务局啊，边个做福利局啊等等呢啲咁嘅嘢。我觉得最重要系睇下佢财金官员，嗰个系咪大换班 啊？ 呢个直接牵涉到香港未来嘅前途。 嗯。 有几样嘢嘅，你记唔记得佢喺竞选里面咧，就攞住呢个阿里巴巴事件同股不同权，当时就唔放阿里巴巴嚟香港上啊嘛，咁就插阿胡须啊嘛， 系 好啦，而家就要睇下究竟奶妈上场会唔会喐呢个政监，因为当时反对同股不同权，其实唔系港交所李小加啊。李小加一路是撑， 系撑噶， 系要俾特权呢个阿里巴巴嘅，但系当时政监嗰班鬼佬咧。加埋陈家强咧，同埋财政司曾俊华都系企硬。财政司就好简单，我就支持政监嘅判断。 系呢样嘢，咪真系胡须争咧，系真系，我觉得有好多嘢都系值得一赞嘅。而家你睇翻转头， 系啦，佢就企硬嗱，所以我就话咧，呢啲先系关键啊。第一，边一个做呢个财经事务局长？好明显，陈家强就唔系佢杯茶噶啦。因为佢公开话阿里巴巴事件嘛，当时 系。 好啦，跟住仲要咩咧？政监。的行政总裁又够钟了，亦都会不会换一个类似李小加现在这个是鬼佬来的，会不会换一个大陆海归回来呢？很大可能。 哎呀， 真的，我觉得这个才是 大陆海归，是大祸了， 这个才是大祸。第二就是财政司的角色了。曾俊华当年做了两样东西是有功于香港的，刚才你所说的那个同股不同权的问题。第二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你记唔记得梁振英成立咗一个叫做金发局， 佢 金融发展局，同埋呢个经济发展委员会、经发会，就揾朱镕基个仔添，嗰阵时入去，仲有呢个查史美伦等等。 当时查史美伦做主席啊嘛， 就准备成个部署就系副财政司就陈茂波， 陈茂波 架空曾俊华，然后咧就用金发局同经金嘅呢个经发会嘅名义咧，就去推一个叫。港版淡马石，即是将香港两万亿的财政盈余加这个财政储备投放在中国大陆。大家不要笑，这个在澳门已经做了。 现 在澳门的财政储备400亿呢是 投放在广东省。你想想，其实香港现在是全世界可以这么说。即如果用是财政储备怎么计的呢？不是计个总量， 而是计 你可以支付政府的开支 多少 个月， 是 多少个月，是这样计的。香港是 No.1 全世界，70几个月 、 新加坡是50几个月 No.2 就是说香港这笔钱是所有人都及住的，其实哪一个做财政司牵涉到哪一个穿柜桶底的问题。如果你给陈茂波做，一定扑街的了，我觉得想都不用想，真的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cheap精来的嘛。即我所以我说找有钱仔做有个好处是什么呢，他不会为了一个小小利益去走粉嘛。陈茂波在一周刊的访问里面他亲自讲了没屈他的。没屈他的，他为了 小个时走粉。 为了十蚊都会帮人走粉的嘛。他是这样的人来的嘛。你想想如果你帮阿七国家有任务交给你，你搞定了那两万亿可以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大佬啊。你想想你的功劳几大啊，点止十蚊啊。所以我就说这个呢当日呢其实是被曾俊华玩残。 嗯。 曾俊华和陈家强呢就想了条绝桥出来。嗯。就是要求他们做利益申报。 嗯。 咁呢从而呢就厘清他的角色。究竟你是法定机构啊定是咨询委员会啊。 嗯。 如果你是法定机构你有法定权力啦。 嗯。 咁就更高最高级的利益申报。 嗯。 咁你想想那班红二代在香港。咩啊？朱镕基个仔啊，嗰啲国企嗰啲，全部梁振英找数，就督晒嗰班友入去金发局。边个敢申报啊？最尾就唯有认系咩咧？系咨询组织。 系 咁，财政司就好简单，咨询组织噶嘛，即系讲嘢噶啦，即系俾意见嘅啫。拜拜，自此就玩完啦。 当时好似宋林都系啊， 系啊，宋林都系，结果就废咗武功啦。系曾俊华特登去废咗佢哋武功啊！呢一届一定会卷土重来，我话俾你听。你想想六八九呢个死而不僵，又睇下林 二点零啊嘛， 所以我就 话四点零啦。 睇佢系咪梁振英路线咧，唔系在于佢出嚟讲咩，我要修补撕裂，我要见泛民。如果系咁嘅话咧，闩埋门，泛民一定要问清楚几番嘢。第一，头先我讲摊开晒六八九呢啲扑街嘢，你会唔会继续做？ 嗯， 我要求你公开划清界线。 嗯， 第一，第二，头先讲。所谓财金系统大换班是乜嘢一回事？ 喂，不如咁啦，喂，牵条桥，你觉得会唔会咧？不如民主派咧开个盘出嚟就话得，我做财政司，我揾人做，我哋推推一个人入去，系啦，做财政司， 横掂周街都想讲我做官噶啦，冇所谓啦，系嘛？ 啊，即系呢个位，其实真系最重要。我谂好耐以前，几个月前，我哋当时都未跑马仔嘅时候，我哋都已经讲。嗯，真系最紧要、最紧要嘅，你所谓嘅自由咧，如果你丧失咗个经济自由咧，你个库仓库如果冇俾人控制咗咧，你就玩完噶啦。 你谂下，有几多呢个少女俾父母控制，都系唔俾零用钱佢嘅，系嘛 ？但系今日阿田北俊咪讲咗咯， 田北俊讲咗咯， 系咯，即系所以连啲经济命脉都所有控制晒啦，你唔使谂啦， 咪抵 Q 死咯！我就话嗰地产老头林郑嗰啲，喂大佬，我都话啦，而家连续过去所有靓地。包括啟德用地，全部海航中標，跟住仲有鴨脷洲用地、南海用地，又係大陸嗰啲蛋散企業，名都未聽過嗰啲我，兩家合一條標中咗，可以咁講，將來呢啲香港七大地產商，佢哋嘅土地儲備好快用完嗰陣時，就冇運行噶啦。你以為林鄭會睇你台戲咩？才不會啊！呢個係國策嚟嘅，根本唔到林鄭話事。即是说将来的房屋政策主导是什么？是共产党啊，是国企啊。 所以你看到呢最近香港的 楼市的飙升呢，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不会跌下去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好像 所以不是就是说要起公屋起资助房屋咯。他已经看穿了个局，奶妈还说要继续。攞嚟 公私合营， 不是起私人俾私人楼宇起，结果咪又落晒中呢个国企嗰度咯。 冇啊！ 两个人嘅分歧就系咁啫嘛，其实。 你而家睇到香港所有嘅，佢而家就系首先咧，就系第一个国策，就系买起晒你啲地。呢个第一个国策就系由国企买起晒你啲地。咁又跟住喂，佢嘅利益所在，点会俾你跌啫？佢买起晒之后，点会俾你嗰啲 有嘅，我咪同你讲咯，汇德丰系嘛？ 啊， 九仓系嘛？ 九仓啊， 执咗个有线中国组嘅。 系咯， 执咗个有线电台。Exactly 咪就系咁咯。 啊， 系啊，我唔啱听嗰啲。而家咪又系咁咯，其实又和尚唔系富士克咧，佢哋你明唔明啊？九仓和尚又唔系富士克咧，蚀咗咁 Q 多年啦，呢个有线系吗？ 好 九牛一毛，对于佢地产里边嚟讲，根本系九牛一毛，系吗？点解要咁样斩咗佢？所以香港人系睇唔明嘅，好简单就系话，佢而家唔系你嘅营运唔好啊，而系个集团觉得惹祸啊，个集团觉得惹祸啊，其实咪同富士克事件一样，跟住你咪斩斩斩斩斩，最后尾就系由一个民建联嘅人控制嘅 TVB 新闻部 喂紧毒药俾你哋咯，每日你咪食咯，你班港猪咪就系咁啫嘛，系嘛？咁你仲有咩好搞？我就系话你商界亦都系太过短视，佢以为咁样埋咗奶妈堆就搞掂， 佢以为唐莹而家咧又翻，即系叫大诶复仇者联盟翻翻嚟。 嗱，唐莹系呢个， 佢以为系咁。 1997年，彭定康所讲香港毁灭者就系唐莹，我话俾你听。第一，上一届唐英年自己搞镬咁嘅嘢出嚟。香港呢五年绝对同佢有关，我话俾你听。如果唔系佢嘅话，第二冇赎罪之余，仲要咩呢？仲要舐着数去撑奶妈。嗱，好多人话入去做官绝对唔系唐莹，唐莹系要咩啊？系要机管局，要呢啲法定机构嘅位。你问马时亨点会入去做财政司啊？喂，大佬，我坐住港铁，港铁系全香港唯一有能力同国企对抗嘅一个发展商。因为佢嘅上盖物业发展权，铁路沿线上盖物业，你谂下呢几年完成新嘅路线，沿线嘅上盖物业发展权就喺佢嗰度。如果冇铁路建设，港铁就冇呢个土地发展嘅嗰个规模嘛。我而家恶过林郑啊，其实系，边个嗰啲咩海航啊、中国海外啊嗰班友，边个唔嚟舐我？边个唔舐我马时亨啊？佢会入去做官，所有唐营嘅人。都会走去做咩呢？旅发局主席、贸发局主席、机管局主席，岳少咪旅发局主席咯。点解啊？你攞住个旅发局周围喺大陆省市自己玩，大把人嚟，要旅有旅，要飞私人飞机有，你要食红掌都有，你要乜嘢有得你玩？点解啊？因为你旅发局个朵就同佢利益有关嘛，同佢自己个省市利益有关嘛。你试下做民政事务局长。除了每日鬥每個月鬥嗰三十幾萬之外，其他嘢你都冇著數嘛。如果唐營就係賤，就賤在呢度嘛。佢就係攞嗰啲法定機構嘅位啊嘛。大家睇唔到佢財不會入去做官啊。包括白頭佬佢點會入去做官啫？陳志思嗰點會入去做官啫？白頭佬你諗下，佢退休嗰陣時候已經係金管局主席、金管局總裁。 佢點會做你局長、啊？ 佢點會走去做局長嘅啫？但係如果你話俾個法定機構，法定機構。我做的话我一定舐我啦，而家好简单啦，矮仔陈一定死噶啦，陈启宗，呢个系阿梁粉一号嚟噶嘛，罗康瑞系梁粉二号嘛，一个贸发局，一个机管局，必死噶咯，跟住唐莹咪唔该，埋单， 开张单， 开张单俾你埋咯，所以你话为香港。呢啲人全部都系为自己利益。 讲你今次今届选举咧，即系我 亦都系奶妈热厨房。点解个温度咁热咧？亦都系契弟太多，你知唔知啊？ 唔系啊，我觉得今次咧，我话点解个热厨房会更加热咧？你睇到，因为香港市民今届嗰个特首选举睇得好清楚咧，即系唐莹系完全失分，但系咧你就睇到奶妈系一定会喺好多嘅政治酬庸咧就会分俾唐莹吓，佢呢、个已经答应咗嘅嘢，亦都系已经我谂啊，就算唔系白纸黑字，系你头先所讲嘅位，即系开单已经开咗啦。开咗张单出嚟噶啦， 应承咗添啦，梗系啦。 咁所以咧，你话点会唔热啫？你香港市民今届系 open the eyes and then 睇到唐莹变节啊嘛，又跟住下一步你睇到咁多咩咩乜乜局主席，乜乜局主席，全部都系唐莹人， 咪仲系做翻晒法定机构咯？我就嗰啲先至冇网管啊。 所以香港市民只会越嚟越兴。 ICAC、吴文远、毛孟静嗰啲夹到咁实，喐下就走去举报，喐下走去举报，有咩着数攞啫？系咪先？佢哋又唔系恨嗰啲咁嘅三十几万人工啊嘛？但系谂埋，如果你系贸发局主席，喂，坦白讲，嗰、那个系等于香港嘅外交部长 啊？ 点解？因为香港驻外机构叫做 ETO， 系 同经贸办同贸发局嘅对外办事处系两个同一个 office 嚟嘅，即系话你全世界去布鲁塞尔、去 Geneva、去 London、去 Sydney 等等，全部都有经贸办嘅人招呼你嘅， 系 帮你买埋鸡汤添啊！咪就 系 咁咯。所以你谂下几 happy 啊？喂，好过你做好似阿杨伟雄咁样，系佢可以用公帑周围飞，但系冇人招呼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但系如果我系贸发局主席，仲有香港啲领事咧，喂大佬饮唔会饮呢啲噶咯，领事就 我有一支，下次带嚟咩外国法国外交部招呼政要嗰支酒，即系话咧有机会奥巴马饮过嘅， 系咩牌子先？ 系一下次带嚟。拿菲酒庄嘅，拿菲经营嘅酒庄嘅， 好多假货， 唔系嗰个系 拿菲嘅嗰啲叫，好多假嘢嚟嘅。 但系唔好以为呢啲外交部用嘅酒一定好酒， 喂，大佬，你而家大陸嗰啲外交部用嗰啲茅台，好多都係假貨嚟噶。咪仲唔好以為茅台就堅先得噶？ 咪咁，所以咧，我話呢個熱廚房咧係嗱，你而家林鄭咧又學呢個胡蘇貞啦，佢選上咗之後又講嘅啊，重建互信啊，修補撕裂啊呢啲嘢啊，咁我就覺得佢係冇可能做得到嘅。因为他实在太多鬼在身，太多政治酬庸要。 我觉得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找成龙出任这个政务司司长。为什么呢？等阿萧生每天都闹他人渣之中的人渣，就不记得闹林郑了。萧生是最有影响力的时事评论员，但是他又挂住闹成龙。那就搞定了。 都可以。 那边搞定了。 是的，起码搞定了舆论。同埋成龙会不断搞笑话出来的嘛。就将呢啲喂俾香港人攞嚟嚼就得啦， 啊， 即系将提供大量花生俾香港人，系啦，咁啊叫做成龙牌花生就好过食薯片啦，系嘛，咁啊搞掂咯。如果你好人好者，坦白讲，你系财经界啦，我唔知啊嗰啲利率人啊嗰啲会点谂啦。咁啊古惑仔变节嘅话，梗系想埋堆噶啦。咁啊总有呢班一班咁嘅中环精英嘅，我觉得自命中环精英，然后咧就